2024年5月22日晚上，随机波动受到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的邀请，在深圳参加了今年的颁奖典礼。自2006年创办至今，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已助力来自66个国家的330位女性创业者，累计提供9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建立起超过700位社群成员组成的强大网络。如今，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已扩展至11个奖项，包括9个区域奖项和2个主题奖项。2021年设立的科学和技术先锋奖，以及2023年增设的多元、平等及包容性奖，获奖人除获得资金支持外，还可以加入获奖人社群，获得量身定制的创业咨询和指导方案、媒体宣传、人脉资源及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提供的培训课程。今年有33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创业者获奖，其中包括随机波动曾经的嘉宾、为乳腺癌患者设计内衣的于小丹老师。大家关注的话题各异，公司运营模式也各不相同，但其共性也显而易见，看见自己的同时也看见他人，以共情和换位思考为基础，从身边的小事和琐碎的日常出发，从一顿饭、一片卫生巾、一个文胸入手，抵达更多不被看见的人。这些利他的、以关怀和可持续为出发点的项目，恰好印证了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的宗旨：众行至善 ，Forces for Good。同时，女性创业者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性别偏见、女性榜样的缺乏、难以获得资金以及良好的支持网络等等。在一个仍然以男性为主导的商业世界中，女性可以参照的模板和路径少之又少。女性该如何创业？是像男性一样，还是走出一条属于女性自己的道路？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创业者彼此看见、交流，也建立连结。卡地亚提供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支持，同时在社群中为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们创造交流的空间。这种连结，正如其中一位获奖者所说，是一种确信，确信自己正在做有意义的事，确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确信自己不孤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那现在我们其实是在深圳录这期节目。 我们这次来深圳其实受到了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的邀请，在深圳和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老嘉宾于小丹老师见面。 大家好，大家好，特别开心又在深圳见到你们。 这次为什么要请于老师再来我们节目呢？就是因为今年于老师获得了这个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我们最开始看到这个结果宣布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对，因为3年前于老师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当时那个品牌其实都还没有名字，还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对，然后当时于老师还在思考说要把它做成一个商业品牌还是一个公益的项目，还在这个阶段。然后当时分享了很多他开始做这份事业吧，就是为乳腺癌的术后女性做义乳和文胸这么一个事业的一个起因，包括他接触这些幸存者的故事。记得那期节目我们也是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经过了3年的时间，就是这个品牌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于老师也有一个小团队了，也获得了这个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的一个认可。所以今天我们就很开心在深圳又请到于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说这3年他经历了什么，他和他的品牌共同经历了什么。 对，那小丹老师现在其实是有相当于2个品牌，一个叫江好，一个叫 Emily 鱼。您要不要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两个品牌？ 好的好的。Emily 鱼实际上更早一点开始做的，然后差不多是2018年哈，2019年的时候特别偶然的情况碰到一个美国在国内工作的一个医生， 开始做酱好的整个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 Emily 鱼实际上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到去年下半年才又重新把它拾起来哈。嗯，现在两个品牌等于是一起做酱好呢。原来我们定位它就是一个专门为乳腺癌术后女生女性做内衣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因为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讲到哈、 嗯、 它其实还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嗯， 嗯，所以这两个品牌现在有很多的交集。 嗯， 那虽然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开始发生一点点交集。 嗯， 嗯，对，就是上次小丹老师来那期节目的标题叫和乳房告别。 嗯， 实际上我们那一期是有两个不同的嘉宾哈、 嗯、 一个是小丹老师，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听众也是朋友、 嗯、 然后他自己是刚刚经历了这个乳腺癌的手术、 嗯、 对，然后当时小丹老师其实是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讲了他从认识这位医生，然后到怎么接触到这个乳腺癌患者这个群体、 嗯、 然后到怎么开始想办法帮他们设计适合他们佩戴的文胸，整个这个过程、 嗯、我记得2021年去咱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可能那会儿我还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做、 嗯、 之前的团队也聚又散，散了又聚哈，嗯、然后到现在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必须要有团队的一个状态、 嗯、 之前那会儿还感觉上没有团队可能嗯不稳定的团队好像还行、 嗯、 但是现在是完全不行，所以必须要有团队。其实有团队这个事儿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 因为你们可能也能想象哈，就是对一个写作，对一个做设计的特别熟悉和习惯自己干的一个人， 嗯， 超级内向超级爱人哈，现在要管一个团队，这个是我这3年来觉得最辛苦的一件事儿。 嗯， 对，但是这个又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团队，可能慢慢还要再扩大这个团队哈、 嗯。 所以这个是我每天都在烦恼的事情。对，除此之外，应该说，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在往前走，往前进步，包括我们对术后女性的了解， 嗯 啊、包括跟他们的打交道的方式，啊、我们看他们的态度哈、啊、角度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嗯， 然后所有的这些变化，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能量的，非常正向的。我们最近出了一期笔记，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在小红书做了一期笔记， 嗯、 原来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的接受采访， 嗯、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也到了需要，因为见了这么多不同的女性，包括患者哈等等，太多有意思的事情了，有意思的故事，所以我们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出去采访？虽然对一个爱人来讲，其实我就觉得让我做播客就很难很难。然后哎，没想到就还挺好的那个结果，所以所有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嗯、 这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吧，坚持下去。 从我们之前聊天到现在又过了3年嘛、 嗯、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有很多，比如说您最开始的一些试穿者、 嗯、 现在可能是不是变成了一个长期的顾客或者长期的朋友这样的关系、 嗯嗯、有一些 嗯， 嗯，但是我觉得能够变成长期的不是特别容易。 嗯、 一个是其实他们，我们后来也是慢慢发现哈，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是分术后分阶段的，比如说2年、刚刚手术完是一个心态， 嗯， 2年之后就是一个心态，5年之后特别特别不同了，就他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个标签儿、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小红书上的一个博主，他当时刚刚做完手术，他其实就在医院工作，所以他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帮我们做了种草笔记啊。 嗯。 然后当然那会儿是疫情期间哈、啊，过了2年，我终于有可能去上海去见他，就发现他已经撕掉这个标签了， 嗯、 他的。小红书已经不叫那个名字了，他的社群也改了名字、 哦、 不叫什么患者群了， 嗯， 就完全没有任何跟乳腺癌有关的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是他们 非常想尽快的成为正常的女生， 是 普通的女生，然后包括她们穿什么都是有变化的。这个也是我们后来的设计慢慢的就不是仅限于手术后那个阶段，而是要陪着她们一起成长，然后两年之后她们应该穿什么，五年以后应该穿什么，其实我们都在做不同的设计。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前两款，就是因为我朋友他得了乳腺癌哈，当时做这个是想为让他能穿上，首先哈，所以当时就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术后以后都很难做手背后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是前面开扣后面也开扣，是大概是这样的。但是过了两年之后，他们其实就没有完全说100%必须要前面开扣了，然后他大部分都已经恢复手可以背后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希望前面更无痕一点，穿起各种衣服来可以稍微低一点啊，可以没有这个开口的这个痕迹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出了第二款，有点花还挺好看的，然后前面不开口了，他就觉得越来越像普通的女生，同时我们仍然保留了他可以装溢乳的这个罩杯的这个结构，所以他仍然可以穿我们的这款，但是就是更好看一些。然后到第三阶段，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做给他们也做蕾丝款了，因为他们真的到五年之后就完全是想穿蕾丝了，就想穿越来越好看的东西。第二款我们也想到他们慢慢的恢复，开始有一些轻运动了，所以材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最早第一款纯粹就是最高端的莫代尔哈，就避免它过敏啊，碰伤口啊等等等等。那第二款我们就添加景氨的面料多一点，让它比如说出汗能够很快的吸收散发等等。然后第三款蕾丝可能就会想的更多一点，包括他们要泳衣，要这个运动内衣啊，我们现在都在做，大概是这样的。包括打底衫也是他们想运动，有一点点运动，就更不希望这个跑动。 对，这个打底衫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就其实是连体衣的一个款式，但是不像我们常见的连体衣一样，就是像泳衣这样的结构，就上厕所呀什么的都比较不方便。于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打底衫的设计。 对，打底衫叫打底衫哈，实际上其实它是也可以外穿，也可以穿在各种西装啊什么下边哈，它适用更多的生活场景。当时设计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碰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我其实都要管他叫姐姐的一个患者，他经常来跟着他们社群一起来做试穿，但他呢因为手术做的时间特别久，大概二十多年快30年了，就是时间手术越早他可能就是这个越残酷哈，所以他胸大肌胸小肌全都切掉了，然后只剩锁骨，所以他穿我们大疆小疆都试过都不行，他大疆当时小疆做完了不行，我其实想到了不行，但是大疆我就挺高兴的让他来试穿，他刚出门他就于老师又跑了，他就待不住，因为他这个锁就剩锁骨了，他这儿因为他这儿完全没有东西能够卡住他的那个底围，哎呀，他说要做背心儿，我们要穿背心儿哈。当时我就想，背心儿他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他上窜的这个问题，他还是卡不住。然后就想，那连体衣其实是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但是连体衣又的确是太不方便了。想来想去，夜里做了个梦，我好多问题都是在梦里解决的。因为我自己学会骑自行车都是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骑走了，因为就练不出来嘛，怎么都练不出来，我就做了一个梦，我说我就登上就能走，我就第二天我就登上 就走了。这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吗？ 自行车啊，不是，我都大学最后一年才学会骑自行车，之前就死活也学不会，就特别，我就好多问题都是做梦解决的。那天我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方法，我说我可以给它挖掉，就把它的底裆挖掉，就拿两个东西兜住腿这儿就行。我最早的一版是面料，就直接面料下来，然后在这儿挖，前后挖，我那个版还在工作室留着呢。后来慢慢的跟版师沟通，他说你还不如弄两个袋子，这样更稳妥，还可以开合。哎，我觉得 还挺好的，又重新设计，然后又好多次的打样哈， 嗯， 包括这个袋子的面料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就是你稍微硬一点它可能就硌，你稍微软一点它的那个劲儿又不够， 嗯， 所以就选了这一款，哎，就最后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 然后我们后来也发了一个小红书笔记，那个可能是现在点赞和传播最好的一篇，嗯，然后也是第一次让我们实现了在发笔记就能带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一个试尝试哈，哎，觉得还挺受鼓舞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想到，最后喜欢的还是更多的是非术后患者， 嗯， 女生，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开始跨了，就觉得啊，既然如此，那大家都喜欢穿，那其实为什么不呢？哈，所以我们就这个在两个店铺都上架了。 嗯， 就是 Emily 鱼的店铺也卖，然后江好的店铺也卖， 嗯， 就觉得其实到最终的目标可能大家是一样的，他对的这个整个内衣的需求从功能到审美其实大家是需求是很一致的， 嗯， 只不过他们需要一个更合适的义乳， 嗯， 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都尽量让这个罩杯是可以放我们的义乳的，所以给他们多一点选择。 嗯，您刚才提到那个大疆跟小疆指的是它可以放义乳的那个尺寸不一样吗？ 嗯，不是，就是小疆是我们的第一款。 嗯， 当时呢因为是想象他们刚做完手术特别特别敏感哈，所以都没有任何的刺激，就是都比较软， 嗯， 就想让他们先穿上，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试穿之后发现他们大部分身材还是比较大，因为是年龄哈， 嗯，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年龄或者手术之后开始服内分泌药，所以他们体重普遍都会增加， 嗯， 然后下垂外扩肌肉松弛是比较明显的， 嗯， 所以那款第一款是支撑力是不够的，它可能只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就做了大疆，大疆就是它的承托力更好，然后那个包括这个侧翼的支撑，因为很多比较胖腋下比较胖的人他很容易起骨，就这样的 哦， 所以我们做了鱼骨软，都是软的软结构，但是是有这个功能的，所以我们做了侧翼的支撑，底围的支撑，然后本来是只想做大尺码所以叫大疆，结果他们有一些 M 码的就必备看了大疆说的我也要这款，说这个这么支撑这么好我也要，所以我们就给扩到了 M 码，所以必备也可以穿，就现在反而倒变成一个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款，然后就女儿们来跟妈妈一起试穿，就觉得丰满的女儿就说那我妈的问题你都解决了是不是顺便把我的也给解决了呀，我们就出了第三款462，现在叫小胖蝶，就是支撑力特别好的，然后女儿们就都穿，然后所以妈妈也可以穿，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您上次来我们节目聊天的时候，就是您也谈到说您之前做设计其实是为了追求美嘛，但是接触到这些术后的女性之后您又觉得说希望能用设计来解决问题，但是可能在真正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你又发现说这些患者他们也不仅仅需要功能，他们也需要美，对，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当他们逐渐就是度过这个术后的恢复期之后，对美的这个需求又开始更多了，对吧， 对， 我不知道您这么多年做设计的过程中您是怎么去理解这个美和功能性这个问题的。 对我来讲我觉得内衣它还是一个一定要解决基础功能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因为它跟你的身体就是太接近了，它没有办法凑合。虽然我们很多女生都在凑合哈，到现在我发现，包括术后女生也是这样的，能凑合就凑合，因为我们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她可能不舍得啊，或者说各种原因吧，我觉得不舍得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的确我们不是那个术后产品是被保险哈，就这个医疗保险是不管的哈，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家都是管的，就是你术后你可以每年可以换两个文胸， 可以换三个到两个，两个到三个溢乳哈。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它的确有一些基础的功能是必须要满足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我做的是很基础的，我也希望它仍然是有审美的。包括你的机芯高度哈，这个领口开多大，它的比例，其实任何设计最重要的点其实就是比例。包括我们这一个茶杯好看不好看，为什么觉得它好看，文胸也一样，你的比例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才真的让你觉得是更好看的。包括肩带的细宽哈，其实都是有讲究的，你加不加那层网纱哈，包括这儿有没有一个小花儿，都是。然后我加了那朵花儿，比如我们第二款就是有一个一侧是有个印花的。当时就想呢，这个印花其实有它的寓意哈，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单侧切出的。那希望这朵花能够是让他们感受到美的东西在存在哈，他们自己虽然这一侧可能没有了，但是它仍然不是一个缺陷哈，可能是给他更多的这种东西。我是觉得束缚是第一的，然后满足功能是第一的，然后审美是也是必要的。我基本上我自己做设计的时候，这两个是很难分开的，我的感觉。 对，您刚刚也提到这个保险的问题，就社会保障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您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您就是提到说您最开始为这个术后的患者设计文胸的时候，就有人问您说是想做公益还是做商业。然后这个其实您自己也思考了很久这个问题哈。然后您的一位做这个癌症科普的朋友就跟您说一定要立足商业，因为只有消费者花钱了，品牌才能得到真实的反馈。因为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讲好，就是它还不是一个商业品牌，对吧？ 哦，真的吧？ 对，因为我记得是后来您才跟我们说，您先做了一个品牌， 对，那会儿还没起这个名字呢， 没有，但那时候已经在卖这个产品了。 对，是另外一个名字， 对。 所以我也想问，就是说您现在其实商业也做得很好，很不错，然后您也在扩张这个规模呀什么的。您觉得做商业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说当时这个愿景能够得到更真实的反馈，这个愿景您觉得是实现了的吗？ 实现了，实现了。因为我其实非常非常的也算是感恩哈，就是因为以前我做设计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多人来帮我试穿，都是自己就可以穿了。你像我自己试一试差不多，或者工作室的小朋友们试一试就可以了。但是江好这个品牌他没办法我们来穿，就必须得他们参与。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过程更像一个共创。那我们后来所有的设计都是在试穿过程中听他们的反馈，他们给我们提意见，比如说他们要泳衣了，那我就开始设计泳衣。他们说你这个大不够哈，承托不好，然后起骨啊什么的，我们都是不断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在调整。包括他们说我现在要蕾丝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要做蕾丝。每一个设计都是从他们的这个意见当中来的。所以我觉得做商业这一点是特别棒的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产品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是根据需求来的。但是的确要让所有的品牌都这么做可能也不太容易。对，只有我们没有那么急于扩张，然后想把它慢慢做。我们一个产品都得半年以上的研发，像小江的大江，那当然中间因为有疫情工厂也关门了哈。多少个月，18个月还是10几个月才出来，这真的是很漫长。泳衣到现在还在挣扎中，因为它泳衣不是卡在泳衣本身，而是卡在了那个溢乳上。对，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挑战。就是慢慢的做，然后想每一个产品都是扎扎实实的， 所以也需要 EY 的支持。对对对， 嗯， 嗯，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聊过有一本书，它其实研究民国的那个百货公司的，他就说有很多关于科学的观念，健康的观念，虽然他可能是比如说科学家或者一些科普的作者什么，他首先提出来在公开的领域去演说的，但他真正被吸收进被吸纳进普通人的生活是通过商业，通过商业广告商业产品，它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受启发，就是可能很多所谓的善行，利他的善行，它本身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高尚的这种动因的，但是它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落实，让它真正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一个可以获得的服务，或者说可以买到的商品，实际上是通过商业的一种力量吧。对，我不知道小丹老师这两天对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感悟。 我觉得做商业肯定还是有它非常非常积极的一面，嗯，而且它就是能够让你更快的成长。纯做公益，可能你真的也看不到实际的需求到底是不是，以及你是否满足了这种实际需求。我今天他们在问我一个问，其实问所有人哈，就是你的 business 到底你是希望得到什么，你希望怎么样？当然每个人回答都不太一样哈。那我给的回答就是，真的是希望做一点，用自己真的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际上的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第一款术后文胸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女性发明的，也不过20年，她又是发明运动文胸的第一个人，所以其实是很厉害的哈。但是这么多年，20年过去了，你现在看北美市场的这个术后文胸仍然长得跟20年前差不多，所以就很多被忽略的一些细节，嗯，被忽略的很多的需求。其实我自己开始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都很诧异，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吗？难道没有人知道这个硅胶就是有问题的吗？所以我觉得商业就是让你会有这种机会去做更对的事情，因为你不对你就卖不出去哈。我觉得这个是跟做纯公益慈善比起来，这个是它最有力量的一部分。 于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市议会这个事情吗？因为你也提到很多次嘛，然后市议会也成了江好这边的一个传统，其实也是您作为设计师可以面对面的去面对自己消费者的这种身体，然后面对他们的需求的一个过程。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市议会是怎么开始的，或者说在市议会上您有什么让自己就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女性吗？ 市议会的开始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我的第一件样衣出来之后是我朋友来穿的， 嗯， 我记得大年初一哈，21年的大年初一。然后他呢，因为两点，一点是他本身做的是双侧切除，所以他穿这个衣服没有太大的障碍，他穿上就是好看的， 嗯， 那第二个是因为他自己本来身材就很好， 嗯， 也是像你们一样瘦瘦高高的那种，所以他穿上就好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好看啊， 嗯， 就很担心这个，尤其是没有过单侧切除的来验证这个东西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讨论说怎么办，然后就我忘了是谁想到的这个主意，就说那我们来做试穿会吧，就多招募一些人，就当时还没有说试穿会这个词儿，就说我们多招募一些人来试穿。然后因为他自己他在那个患者群里，患者群特别特别多，就是你到哪个医院他都会有患者群， 嗯， 所以很多很多人他就先在通过群主发的那个召集，就说有一个人在设计这个东西， 嗯， 大家愿不愿意帮他一起做个试穿。 嗯， 我们第一天那天就来了10几个人，第一次知道他们带义乳的麻烦烦恼，就是因为太热嘛，都是汗，然后摸着，当时摸着他那个文胸，他们都让我摸，就完全都是湿的。 嗯， 其实才4月份，当时，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第二个就是沉，就跟我说他们脖子都抬不起来，沉的。哦，我说好吧，我说这个，因为我们那会儿还没有设计义乳呢，因为不太知道我们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就正好听到了他们这么多的想法和意见。然后我们一想，那既然已经有硅胶的了在市面上，而且已经很经过这么多年的存在哈， 包括国内的国外的都有、 嗯、 那我们是不是避开他们已经现有的和给他们一些另外的选项、 嗯、 后来也上网去看了美国的乳腺癌的官网啊等等协会的官网啊，发现其实国外一直都有这些选项， 嗯， 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只有硅胶。当然我也大概知道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原因哈，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它的这个盈利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嗯、 等等等等，包括这个硅胶的重量，我后来才了解叫重量怎么定下来的嘛、 嗯、 其实我听起来还是蛮残酷的，就是医生做了切除手术之后， 嗯， 把你的胸放在秤上腰， 嗯， 看你是多少重量，然后给你配多少重量的硅胶义乳。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不合理了，就是哎，说起来就要流眼泪的， 嗯， 就是怎么可能这样哈。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避开了硅胶的这个材质的选择，然后做的就希望他们能有第二个选项吧。 嗯， 对，大概是这个，其实就是完全从世川会来的，就是他们提出他们的希望，然后我们在设计。嗯，当然现在不是所有人都选择我们这个义乳哈，那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嗯，他对重量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作为市场是需要有不同的选项的，不能只被一个你明明知道它不适应所有人，但是你只给它这一个选项，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两款我们认为可以让他们成为他们一个选项的两款义乳的设计，这个就是世川会给我们带来的。嗯，然后后面呢当然就更多，我们发现太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大部分是女儿带着妈妈来， 嗯， 然后女儿帮妈妈穿，妈妈也让女儿穿，我们也拍下了很多这样的照片，女儿给妈妈在调整，我给女儿在调整，然后摄影师就抓到了这样的瞬间哈， 嗯， 我都觉得特别好。乳腺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疾病，它的遗传性非常强，这个也是很多母亲会有担心，如果她自己有女儿的话她就会担心，然后女儿呢也会有这样同样的担心，我们有很多，我们接触了很多女儿，她自己就去做基因检测，也提醒她尽早去做一些基因检测，或者说是每年一定要做这个筛查， 嗯， 这样有的女孩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就是怕自己有这个遗传基因，然后一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 嗯、 真的就是开心的不得了哈。当然也有查出来就是有这个， 嗯、 就像 Angelina Jolie 一样， 嗯、 的确他就有这个基因遗传的可能性，那就想办法对付哈。我觉得，做世川会就是能够从太多角度、太多层面了解女性的一些生存状况，包括两性的关系，包括母女的关系，包括。当然有的是母亲得了病，有的是女儿得了病，她各种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都是世川会众生态哈，就是我们了解了特别多，后来慢慢的其实也都不限于乳腺癌了，女生看到我们这种世川会有其他的病症的也来找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波兰氏症，它其实不是乳腺癌，但是他波兰氏症，他觉得你们也应该帮我们想一些办法。 他的症状也是在胸部的问题上吗？ 对对对， 嗯、 波兰氏可能对青春期的女孩更残酷一点， 嗯、 因为它是就是一侧乳房不发育。 哦。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它很难确诊，就是他从一开始他注意到不发育，到他真的确诊，可能是几年。因为医生都会让他你等等再等等，可能就发出来了，发育出来了，但是他过了这么多年还发育不出来，你想想他这四五年多煎熬啊，然后他又不敢戴文胸，因为他周围的女生都不戴，他也怕男生注意到，所以这个对他的心理真的挺灾难的，然后尤其是他可能要能真的做隆胸手术，大概都要到20几岁才行，然后又要准备一大笔钱做这种隆胸手术， 做完了以后，他仍然这个心理已经阴影在他长期的陪伴他，他很难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 嗯， 他就永远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就也跟我们说，跟我说，说也不想谈恋爱，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男生说这个情况，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怀孕以后这边能不能哺乳啊，等等等等，因为他隆胸嘛，所以就挺多的。那现在也有哺乳的女生来找我们说，能不能做哺乳文胸啊？把你这个改一改就可以当哺乳文胸了。通过试穿会，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更像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品牌了。然后，所以各种问题都来找我们， 会给您很大的压力吗？ 没有，我觉得我能设计就设计，那设计不出来我也没办法。 嗯，我觉得刚刚小丹老师讲的特别动人，就是我们节目其实也会聊很多母女的话题， 嗯， 对，然后包括很多文学作品，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系列叫 Love Actually， 嗯， 其实就是在探讨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嗯， 但其实我们很少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小丹老师刚刚讲的，比如说妈妈会担心这个会不会遗传给女儿，或者说女儿自己也会担心，如果将来自己有小孩的话，如果是女孩会不会再遗传给自己的孩子，就是她好像母女的这个链条，其实在疾病上它也是有一个延续，而这个延续， 尤其是乳腺癌， 嗯，对， 嗯， 这延续里面又有就是母女双方对彼此的那种关心，嗯， 对， 嗯，就是好像既残酷但是又很动人 的 这种感受，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然后说到母女，我就想到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是去看了您的那个公众号， 哦， 然后我就看到2019年就是您在母亲去世之后写了一篇特别动人的文章， 嗯， 叫做母亲留下的， 嗯， 那篇文章写得特别好， 嗯， 就是推荐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去看一下， 嗯， 然后您在里面就提到说母亲去世后就给你留下了一台这个缝纫机， 嗯， 然后这是母亲生前给您和姐姐做这个套在旧棉袄上的罩衣的，然后您当时去纽约学设计的时候缝纫课学得特别好，而且很多华裔女同学大多都很擅长缝纫，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观察。对，然后您在文章里就写说，那时候我就把这归功于我们的母亲，她们哒哒哒脚踩缝纫机的声音曾是我这一代很多女孩的催眠曲，也就不知不觉进入我们的基因。看了这个就很好奇，就是您和您自己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嗯， 以及缝纫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具身性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吧，它其实有点像一种身体记忆， 嗯， 是怎么样构成您和您母亲之间的纽带。 嗯，对，缝纫机踩缝纫机就跟我们学自行车一样，学会了就 所以你也是做梦 就很难忘了， 嗯，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惜物的人，那个缝纫机哎呀真的就保留得特别好， 嗯， 然后我就连它里面的装线的那个盒子我都留着呢，都在那个里头， 嗯， 针脚啊什么，它包括还有一个小锥子，它喜欢有时候扎， 嗯， 扎一点东西用个锥子啊，上面的蜡啊都在里头放着呢，然后它自己还铺一个勾花的一个盖布，它， 嗯， 自己勾的，然后就放在那个上，好像我勾的我都忘了，然后它就盖住哈。我其实真的是觉得我遗传了我妈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包括我的性格啊，但是其实她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特别不好，就是很疏远，一个原因可能因为我从小没跟她一起生活，我很小，因为她特别想革命，然后当干部就那种人，所以她其实非常不喜欢小孩儿，当时还没有我弟弟呢，只是我们两个女孩哈，我姐姐跟我，她就不想带，然后就把我很小很小就送给她大姐了。我就， 嗯， 其实我刚没多久我就去了南昌，我在南昌生活，我都一点都不记事儿，嗯，然后因为太小了，后来一岁多的时候，我三姨就是等她的三姐又把我从南昌，就我一个表哥把我从南昌又带到北京。所以我从小我记忆中比较多的是跟我三姨在北京成长， 嗯， 就在那个天安门，我们住天安门，所以其实跟她没有太多的这种情感关联，加上我很快他们搬到北京我就上学了，然后很快我就去住校了，就是我去学外语嘛，就去住校，所以真的是在她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她一生呢又很纠结，就是他很想当演员，没有当成哈， 然后不想生孩子，又生了三个。他们那代女性呢，又很难像我们这样，我想做什么我就真的可以这么做。 嗯， 她还有很多要顾及的，比如说，她又很在乎她婆婆是不是觉得她好。 嗯， 虽然她完全不想对这个婆婆负责，但是又觉得应该把婆婆接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她就永远都在这种矛盾斗争当中生活，非常撕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觉得她就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就可以理解，她就真的太痛苦了，没有任何的出路。因为以前住的房子它毕竟就是两居室三居室顶多，那她就需要几代人住在一起，她一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每周一定，那会儿没家里都没有洗澡的地方，都要每周带着我跟我姐去澡堂给我们搓澡啊，热气腾腾。我现在一想起他就是那种烦躁焦灼，然后但没有出口。所以我觉得他一生真的很痛苦，一点那种想自由选择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我又从来因为他的这种性格，特别极致的这种性格，我又很难跟他坐下来聊天，所以我每次选择都是远离他。能远离他就远离他。比如说我当然小的时候是没办法，是他把我送出去的，那我开始住校，我能不回家就不回家。我大学一毕业我就结婚，我就要离开他，不想跟他在一起。然后离婚以后必须要回到他身边，我也得赶紧想办法出去租个房子，然后就出国，就永远都是在逃离他的状态，就不想成为他。我甚至我发现我回头看我的日记，写了无数次我不能成为他，我不能成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些提醒自己哈。但是到最后等他真的走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他。 嗯， 太多他的影子了，包括有的时候看看我的笑容，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像他，就没办法。包括他，我原来是一个因为我自己生活，我就不太在意干净不干净的一个人哈。他以前老说我不够干净，因为他家里真的一尘不染，就是他那个锅，以前我们没有不锈钢，都是那种铝制的，他每个锅都要把锅底擦得锃亮锃亮的。哎呦，我有时觉得原来就觉得好烦啊，就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我现在发现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这个锅要特别干净。就不能对。对，就还是你没有办法不成为他。 没想到两次跟于老师我们每次的解决都是一起哭。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所预感。 对，因为咱们每次聊的这个话题，母女关系这个话题，其实我特别不敢碰。之前我们自己也做过一期笔记，哎，也是哭得一塌糊涂。尤其是看到他那些东西哈。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我其实也是觉得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三个人也好，包括肯定很多我们的女性听众，尤其我们很多时候在线下，就我们三月去巡回签书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在思考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而且确实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 是的， 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一边在逃离他，最后发现自己还是他。 没错， 对，就是好像是我们一生一直在面对的一种母题。 没错。 对， 就是你的骨子里，你的基因里就是有他的很强的一个烙印了。所以我哎呀就没办法。就是他其实快去世的时候，他最后是住在香山那边的一个医院，然后我那阵儿正好在国内，因为在疫情前，但我那会儿正好在国内。可是我都没有等到他真的跟他告别，然后就还是逃走了。他其实那阵儿我能看到他的眼神里特别像，最像，我弟弟当时都说，就有点嫉妒的说他眼睛一直都不离开你，但是我都没有拉他的手，就是我没有跟他有过身体接触，所以我就拉不了他的手。像我老公就可以很自然的就拉他的手哈，一直就拉着他，但是我就一直没有拉过他的手。就然后开始收拾他遗物的时候，真的无数次的崩溃，就看着他 我寄给他的所有的东西他都留着，然后所有的送给他的礼物他都留一个条小单，单哪天怎么送给我的，包括是托人带回来的还是单给我的，就等等，我现在都留着。反正母女我一直都觉得是特别近但是又特别远的一种关系，因为你的长大对他来讲就是在印证他的衰老，然后你越来越好看他其实就是自己他都知道他是越来越老哈。他在世的时候他最爱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夏天回来哈，我们一般都是夏天回来，所以穿的特别少，穿背心儿。他特别爱把他的胳膊跟我的胳膊放在一起，然后就说你看你还有这么多肉，他就摸我的胳膊，我都一点肉都没有了。然后我就特别冷冰冰的说，我说的您多大岁数了，您为什么要跟我比，对吧？就我就知道他其实是自找难受，就这种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自找难受，所以就不太愿意听。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小红书的笔记是谁发的呀，后来有一个人把我的当时说的一些话就一条一条都截出来了，就好多女孩子就说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摸一下，你不能拉住他的手，为什么你不能摸一下他的胳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就是没有这种愿望，好像就是等到他走了之后才能哭出来，就当着他你永远都哭不出来，就是可能这就是母女哈。 我就想到我去年暑假回去看我姥姥，然后她也是特别瘦，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漂亮，然后很喜欢拍照片，所以我去年就是拿我的拍立得回去准备给她拍照，我就会跟她说姥姥咱们准备拍照，就是你能看出来她还是一副随时准备好要拍照然后要做很好看的姿势的那种状态，然后她拍出来我觉得也很好看，但她看到那个逐渐显影的时候她就会说我太老了不好看，对，然后我就说你很漂亮啊，她就会领着我去他那个小小的房间，就他因为年纪大了其实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就我们每次回去看他的时候他其实活动范围也就是他那个小的房间，他最多就是到客厅出来转一圈，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站在倚在那个门框上面听外面的声音，或者是坐在床上听外面的声音，这样他就把我领到他那个小房间的墙前面就看他年轻时候的 照片， 对，然后年轻的时候照片里就他非常漂亮，然后头发也很黑很浓密，他就会说我那个时候很美，这种时候我就会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的， 好像你也不应该说你现在也很美，对，我觉得这个好像对老人来说是很残酷的， 是， 就是有一种很无措的感觉， 对，可能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哥哥弟弟什么的哈，可能都没有，这一代都是独生的哈。就是妈妈面对儿子的时候，跟面对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有弟弟哈，我都能看出来他面对儿子的时候那个就是那种撒娇的状态，特别希望儿子的那种力量哈，因为我弟弟长得高高大大的，就是他依偎在他旁边身边的时候，他的那种就女生小女生的那种样子就会出来，但是他在我们在女儿面前其实他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哈。反正母女跟母子他就特别不一样，哎，对我妈妈来讲就是挺难的，这一生都很不如意。 所以你会踩缝纫机是跟她学的吗？ 是，这个还真的是，因为我三姨不踩缝纫机，我三姨是织毛衣，所以我很会织毛衣。我上最后到纽约能上这个学校，跟我会织毛衣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让我画画，我画不出来，第一次就不要我，第二次我就把我所有织的毛衣的作品发给那个学校，就收了我了。我妈是的确是她买了缝纫机，从小就给我们砸砸砸砸砸的，她不太爱织毛线，她也踩缝纫机，包括她的审美，她真的很有审美。我后来看她留下来的内衣啊什么的，其实跟我的审美是非常一样的，喜欢素色，喜欢柔和的，喜欢棉布的，然后喜欢刺绣蕾丝什么的，其实真的是很一致的。 我家里的女性就是长辈也是都会踩缝纫机，就我小的时候也很多时候就是在我奶奶和我妈妈踩缝纫机的声音里睡觉， 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是一种 特别历史性也特别时令性的东西。就历史性是说当时九十年代东北有很多人下岗，尤其是双职工家庭，那个时候其实有非常多女性就是在家里靠缝纫衣服做成衣来赚钱。 赚钱， 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也会接这种成衣的活，就是做那种，我记得有一特别清楚，就一个粉色的套裙，就上面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小外套，下面是一个短裙，然后就是她负责裁布啊，然后锁边，然后用那个缝纫机给它缝起来，然后上扣子，就是一个完整的流程。然后就是，但是你也能看到特别辛苦，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坐在缝纫机前，而且定期会有人上门来收他做好的衣服，就其实也是特别廉价的。我就能想到当时胡 颖 萍， 那个 就 收他妈妈毛线的那个， 就是想到他当时做那个项目的起点，其实就是看到妈妈的劳动，就是那种灰色的毛线帽，其实是以几毛钱很低的价格被收够嘛，就是做女儿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忍，你会觉得妈妈这么辛苦，而且那个其实是有我妈妈的巧思在里面，她知道怎么把这个完成，但是就是其实是以很廉价的成衣的价格卖出去嘛。然后那个时令性就是我奶奶会在端午节的时候给我绣荷包，对，然后她会自己往里采那个香草，所以那个荷包的味道就是我长大之后再也没有在市面上买的荷包里闻到的。然后她在冬天就会给小朋友做棉袄和棉裤，对，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很不太出门嘛，就是她一直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是你能感到那种暗暗的较劲，就他一定要让我的棉袄上的盘扣是所有小朋友里最好看的，就他会做特别复杂的龙和凤的盘扣，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我都觉得我扣不上，但是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那个认真然后审美和就是较劲在里面，对，所以我其实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家里一直有缝纫机的声音。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啊，当然我自己因为我也在现在也做一些手工啊，我其实除了辛苦这一面，然后就女性做这个东西它真的很辛苦，但同时我也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时间段。我其实现在因为太忙啊，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做这些的时候我会想念，我会觉得那个是真的特别好的独处时光。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独处的这种时间了，但是做这些它就是独处时光，就是你刚才说的巧思在里头，是因为它独处它才能想这些，我开始有想象力，然后我可以想象我要做成什么样子，我要怎么把它做得特别好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让人很容易产生多巴胺很容易让人满足的一个状态。我其实觉得包括以前看，十九世纪的一些电影，十九世纪的一些电影啊，包括像《傲慢与偏见》，类似这样的片子的时候，你看女生她坐在那个地方做手工，虽然很辛苦，但她其实真的是你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时光。我妈她包括我估计你妈或者奶奶之类，其实都是这样的。她自己踩缝纫机的那个时间点，谁都不要打扰我，谁都别想打扰我，我爸怎么叫他他可能都不起来，我一定要把他踩完，我要把他做完。 对， 其实真的是他既有辛苦的一面也有他很享受的一面。 我觉得很多巧思其实体现在一种节约和流动里面，比如我的那个棉袄穿了2年小了之后，我奶奶就会做成一个椅垫儿，就或者去做成一个别的东西，然后我的那个穿小的毛衣永远都是我妈妈会把它拆开，然后就是再去给你织成一个大毛衣的一个花样。 我觉得毛线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今年也想做一个跟编织有关的一个项目，毛线的确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解压和治愈的一个手艺，你不用害怕结果的，其实就是毛线，你织错了你就拆， 可以拆， 对，但你布片你裁好了坏了就只能改小了，其实就它会有一些风险的，但是毛线是真的毫无风险，你就织坏了无数次你可以重新开始，我觉得多来劲呢、啊，这种人生啊你做什么能无数次的重新开始啊？ 对，刚说到这个， 彩缝纫机和缝制。我就记得您在那个同一篇文章里面，其实您后面写到，就是说创立了工作室之后，您开了第一堂正式又专业的小班内衣课，然后是要需要让这些学员们来完成缝制的，然后您当时就很担心说他们年轻人会不会不喜欢这样一个工作，没想到他们就是情趣盎然，乐此不疲，而且好像到很晚了他们还在彩缝纫机。 对， 然后我就想到，就是之前王安忆不是写过一个那个长篇小说叫天香嘛，对，它其实讲的就是做女工的一群这样的女性，因为您刚刚讲到说其实这种劳动中它是一个就是你在孤独中治愈自己，但是它那个小说讲的你在劳动中也可以创造一种连结，就是往往是很多女性一起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可能是没有男性在场的，女性就是会边缝纫或者边这个彩缝纫机，她就会边交谈， 对 对 对， 在交谈中就创造了一种连结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 我觉得这好像是您刚讲的那个孤独的另外一面，就它其实也很有社会性。 是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开班是在我们在上海也开了班，但是没有那么全套的过程哈。我们第一次开班，我当时刚搬回北京租的房子，还是真的他们就晚上都踩到11点都都不愿意回去，就在那儿聊天儿。包括我们的猫猫小茶是个母猫，我就觉得只要缝纫机一响，它最兴奋，我的嘣就跳上来看看这个缝纫。我拍了好多，他们也拍了好多他看缝纫机的照片，他一定要监督一下你在那儿干嘛，哒哒哒哒哒，他就在那儿看，特开心。他们也是就坐在那儿交流，然后都变成好朋友。后来结束上课之后他们一起去创业，甚至包括我的助理本来是跟我一起开班的， 自己去创 业也跑去跟他们一起创业去了跑去我们学员的公司去一起创业去了。我说你可真好就是这样的太美好的一种感觉了。我觉得 您这班还开吗？我能不能去 想来学 咱们组团来。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就是我姥姥家也有一台那个老缝纫机嘛，然后是我太姥姥，它是一个裹小脚的，然后她是就是20世纪前10年出生的，裹小脚的一个女性，她就特别心灵手巧，会缝很多东西。但是我姥姥呢，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女性， 也是一个革命青年， 她就是，对，她就是也是那种满脑子就想着革命、上班、工作这种女性，她就是对这个一窍不通。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缝纫机，它永远是翻下去的 啊，对， 就那个缝纫机是可以翻上去， 它那头要翻起来， 让它翻下去就像一个桌子一样， 对对对。 然后我姥姥就会在上面铺一个那个布，然后在上面写字啊、办公啊，他就从缝纫机变成了一个 书 桌。对，然后我妈就是更不行，就我爸经常吐槽她，就说谈恋爱的时候我妈说给她织个围巾，直到结婚都没见着就是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就我小时候我就会给我的娃娃做衣服什么的，对，但是就是未尽的愿望就后面没有实现。 我会用那个针去缝， 对， 就大人不让用缝纫机，就怕那个压到手指， 对， 我就用针给娃娃缝衣服。 是， 你现在喜欢穿手串也是一种， 对，就我最近的爱好就是穿手串，我就是给他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个 真好哎。 而且我小时候觉得缝纫机特像钢琴，就他还要手配合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觉得那个很艺术，反正 是他那个节奏会让人觉得很安心。 是的，我觉得就是缝纫机，我不知道这个翻下去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我真的觉得很神秘，就是特别好看，就是 你真的可以当桌子用。 对，而且它有工艺，它那里面是有工艺的巧思的， 对对对， 它把你给藏起来， 是 又干净， 嗯。 然后每次要翻上来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好像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至少也可以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要出来了，挺神奇的，因为我没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这样的缝纫机，对吧？你看家里日本的那种就是一个小的家里的，那美国可能就是工业用的更多一点。只有中国有这种翻上翻下的，还带着那个脚带。 对对 对, 对， 是的。强烈要求于老师再开一个班，我们仨， 但是咱们这种好零基础能来吗？ 应该也可以吧。 对于您现在来说，管理一个团队依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吗？因为我之前也是看过您一个采访，您说从这个 设计学院毕业之后嘛，也是进了大公司，然后其实那个人事的压力也很大，就是你也会被老板骂哭啊，然后甚至因为一些工作原因就出现睡眠障碍，最后也是因为可能加班缺觉就是离开了最初的那个公司。那到您自己来做这个公司，您觉得从那个被要求被骂哭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创始人，这个压力是不是不一样了？或者您现在跟团队，您觉得这个管理或者相处的过程中，这个难点在哪里？ 的确是，就是我其实没有他，我自己本身性格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不爱管人的人。从小都是你，我刚才也讲我的这个经历啊，都是我自己在孤独的东南西北的乱闯啊。我其实最享受的是独处。我包括以前在美国公司的时候出差，我特别不喜欢跟着老板走。后来我的老板说：“你自己去吧。”好的，老板，你自己去吧。那我自己特别享受我自己拎着行李，什么第一次去米兰啊，第一次去里昂啊，这种时候，我可以把里昂的街从头逛到尾。但是老板一出来我就很烦。所以我现在管人呢，我经常会想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但其实这样是有矛盾的。就是你作为你作为一个老板，他还是要有一定的规范要求，让每个人都发挥他的最大的创造性哈。如果你不要求，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可是我又那么不愿意要求别人，真的，我就每次要求的时候我都要斗争半天。这个原来我还要斟酌一下我这句话怎么说，那现在因为太忙了，有的时候都没时间斟酌，就只好改变自己，就说话越来越冲，话越来越多，都不是我喜欢的状态，和我的体力其实跟不上我说这么多话。因为团队一直都在变化，当然跟我的管理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怎么能留住人，我不太知道我到底怎么能留住人。对，然后每个人走我都付出很多的感情，就是每个人走我可能都难受。尤其我那个助理走的时候我真的大哭了一场。我不知道他现在应该也知道了，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也会体谅我，就会说老师你别当成我们真的走了，可能我们没走。 这有安慰作用， 这怎么当真？ 就假装咱们别吃那顿散伙饭啊什么的，就好像我还在啊，等等等等的。对，就是慢慢帮我适应，帮我调整哈。但是每个人走，其实我还是觉得很难受。那天他们说：“老师，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合伙人？这样你就干你愿意干的那部分就好了。” 但是你跟合伙人也需要 也需要讲好多遍。 对，那先不说这个要讲，我现在都找不到合伙人。为什么？我这个年龄，你想想周围的还有谁在像我在创业？我的朋友们都养老了，都在享天伦之乐了，没有人还愿意做再这样哈。因为你的合伙人其实还是要跟你的价值观一致啊， 是 习惯比较一致才有可能啊。但是现在我们的团队虽然很年轻啊，都很小，他们四个人有四个都是刚刚毕业，去年都大部分都是第一份工作。但是我还很喜欢他们，我是觉得他们愿意进步，愿意学习，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品质。就我希望看到我身边的女生们，是有热情的，对我们做的事情，有热情，你就愿意进步。 但我觉得就是创业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是因为你热爱一件事情而选择去做它，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你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你完全不热爱， 是的， 也不擅长， 是的， 甚至缺乏耐心的这种事情。 是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什么阶段开始能够没有障碍的把自己 identify 为一个创业者？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自己最开始，我们三个可能都会，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是一个创业者。就是我们就是也是单打独斗的人，我们就是跟朋友一起做一个事儿，然后没有想过它是一个创业。可能对于您来说，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设计师，是一个译者，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可以很 很自然的说，哦，我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我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我是一个创始人。 哎呀，你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其实我之前也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第一次就是我们投资公司做了一个活动，让我也参与，在一个线上的一个，当然疫情呢没法线下见面哈，在线上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他的那个投资公司的那个老总第一次把我叫成 于总， 对，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我吓一跳，我说啊。我说嗯哦，我才意识到哦，我现在是在跟这些人在打交道的，就是 我想换一个身份。 我们公司那个就帮我们开公司的，他上来就叫他叫张总，我们现在都以总自称，张总副总。 但这个无疑是一种自嘲， 对，是一种自嘲，不是一个真正的那种身份体。 就感觉我们对自己的第一定义其实是创作者。就是你觉得自己其实离创业这个事情很远，只不过是你的创作转化为钱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法律程序和一个公司 的 一个程流程， 对的， 所以你就不得不走上创业这条路。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是当你开始有固定的员工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把自己 当成总 当，对，现在我老公就讽刺我，老说于老板，动不动就于老板，他其实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变化。 是什么变化呢？ 以前我说话是比较柔和的，然后跟他商量的，慢慢悠悠的等等的，他现在觉得我很少有耐心听完他说话。然后也不太愿意跟他商量了，我就说烦啊，你别说了别说了，我没时间听你说。然后他也在调整他自己，其实我觉得他也在调整哈。但是女性创业他就是还是挺难的，因为很多不是天经地义，比如他偶尔他还是会没水了没水了，他就会叫我，没水了没水，我说你不能处理没水吗？一般的男性创业可能老婆就很自然而然的这些都不用你管了，但是女性她还是她，比如说哎，没洗衣粉了，没洗洗衣机怎么开呀、啊、什么的，她还是下意识的会找你。但实际上你根本没这个时间来管这么细的事情啊。有时候我就会烦，然后就她就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有就是爱说结论，爱给结论，以前我是很不爱说结论的，我特别愿意探讨这个过程，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现在她觉得不探讨过程了，直接给结论。 但是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些变化？您是觉得说比如说一个职场的环境就需要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上级经常提供明确的指示或者结论，所以您不得不改变您就是沟通的方式？ 是的，是的，有很多都是环境逼迫我这样。以前我可能都不太愿意跟你谈工资，我哪谈过工资啊，但是现在就逼迫我必须一上来先跟你明确工资，然后就非常直截了当的，否则你一说不清楚可能大家就很模糊。这个情况，哎，反正就是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您觉得这个改变对您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或者说不能用好坏来形容？ 我不享受。我不享受，我还是喜欢让大家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当然也是因为团队他毕竟都很年轻啊，因为我们有这么巨大的年龄差，你的这个生活经验、生活的阅历和你想问题的方式跟他们天生注定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得明确地告诉他们，比如说垃圾今天一定要收，每天一定要有人收。就包括这么细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你给一个很明确的指令的，大家才能意识到哦，这是一个大家一起工作的一个问题，否则可能就没有人，你就只能在那生气。我以前是很爱生闷气的，现在就不能让自己生闷气了，因为你生闷气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就必须要明确指令，越快越好的明确。这个都是巨大的改变。 我前两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就说我们曾经都是就是完全不会谈钱的人，就我就说我之前写稿，我写稿的时候我都 不会问人家稿费，就是我写完了这稿子我都根本不知道这稿子能就是我能拿到多少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但我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然后我现在因为工作要做这个号，我就必须得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要跟别人谈钱，然后我就发现说虽然我不享受谈钱本身，但是我觉得我的改变是我更能面对冲突这件事情，我更能面对别人跟我的预期有落差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之前你害怕谈钱并不是因为钱本身，是因为你害怕你们的 预期差很 远，我们的预期有差距，然后因为这个差距所以你要跟人家不断的 argue。 我是讨厌这个讨价还价，我是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必须得承认人和人的预期就是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就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可能确实如果能不让我做我现在还是选择说最好别让我做，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确实你觉得说对 你 更能面对跟别人的差异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好的，就是因为它也可以用在除了钱之外的 其 他事情上，比如说我们是朋友交往，我们也会有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可能过去我就会为这个事情很难受，我就希望大家都是最好的状态，最没有芥蒂的状态，但是你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然后可能别人也能很坦然的接受你跟他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好像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是因为你获得了这样的经验。 其实我是觉得你的障碍包括我自己哈，我现在所有的障碍哈，我说你其实就说我自己哈，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这种经验。 对， 然后以前我们老说古话说陷人过就是陷己过哈，你看到别人的过其实是因为你有这个过，你才能看到别人的那个过。我现在就是老要克服自己，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克服自己的一些障碍，你一旦克服自己，包括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我要开除这个人哈，哎呀我就纠结半天半天，就说哎呀他刚租了房子，你马上开除他，他都没地儿生活，他没钱付他房租怎么办啊。后来发现你开除真的开了口，我真的开不出来口，就斗争半天，斗争好几天真的开了口，你发现他比你想象的要有准备的多， 是 就是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很多的准备，不是说他像你想象的那么完全是一个不设防或者说是对自己没有任何规划的，不是。如果真碰上那样的人，那你可能是需要再打起精神来，但是很少这样的例外，其实每个人都是要对自己负责任的，然后你只需做你要克服自己的那部分，然后好一点，但我现在还是没过这关。 因为这两天其实于老师行程特别的紧张，特别紧凑，然后我们约时间也是在他那个很紧的 schedule 里面去挤这么一个空档哈。然后因为这次的颁奖它其实不仅有一个颁奖活动，还有一个几天的一个怎么说，就是跟各个国家的获奖者包括历届的一些获奖者一起的很多活动在中国举办，而且也是全球的获奖者全球的媒体都来到了深圳对吧。于老师这两天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体力有点跟不上，对，因为他那个 schedule 真的太满了，我都觉得我好像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辛苦过。但是就还是觉得挺棒的，因为全世界22个国家的获奖者哈就能够在一起，这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然后每个人自己的时候都觉得问题很多很多，但是大家一碰到一起，哎，就觉得我们还挺有成就的，好像就暂时忘掉了自己那些最烦心的事儿。 我不知道于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获奖者。 有几个我其实印象都还蛮深的，一个是美国从美国过来的一个 Erica 哈，他其实也年龄也不是很大，但他自己是一个残障人哈，他自己装了一只义肢，所以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专门给残障人士设计特殊的衣服，这样让他们在一些 特殊的场景下，或者说在外面的时候都更加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是最有共同语言的，我们一直都在聊以后能一起做点什么，然后他也知道我以前在纽约工作啊等等等等，我也知道美国其实乳腺癌术后的任何产品，包括文胸包括义乳，都是医疗保险是可以支付的，所以就觉得可能我们还挺有的，一起能做一点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就是韩国的一个女生，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她从头到尾她都穿一身粉，然后对，因为她那个公司就是粉色的标志，然后她产品包装都是设计成粉色，然后今天也看了她那个获奖那个 video， 也是整个她的公司就装修成粉色，但是她跟我讲呢，其实她自己特别不喜欢粉色。对，就很神奇哈，但是他天天都穿粉色，鞋子都是粉色的，我觉得他真的是真的，他是 face of the company。就是我们这两天上课也是专门从欧洲过来 INSEA 那个学院哈，就很棒的商学院的老师过来上课，就是说我们可能都首先都要是 face of the company， 所以这点我觉得跟他们真学了很多。尤其这个韩国女生，她真的是带了一大包的产品过来，然后见到谁都分发一下哈。我也拿了一包，哎呀，我就觉得我怎么什么都没带呀？就不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的 present 一下，觉得还是有点遗憾。还有一个 New Zealand 的一个女生，她是做e-learning 的，就是通过像你们一样哈，做这种在线学习，对对对，他真的他的公司可能体量是我们当中最小的，只有两个人，但是他的这个 revenue 已经做得很大了，而且他的这个思路也很不一样。他其实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尤其在他因为自己本身有一点 India 的这个 background 哈，可能这个阶层分化更多一点，尤其是男女的这种在家庭里的角色啊，在社会上的角色可能更明显就是不同哈。所以他就看到了大部分家庭钱其实都掌握在男生的手里，结婚以后可能都是丈夫在管。那他其实做这个 learning 呢，是教给女生怎么投资，就是让女生把自己的钱能够再变得更多一点。我说你应该教教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好几个，今天还有一个，他也是从美国过来的，他是教女生怎么当一个 entrepreneur， 怎么当一个创业者。哎呀，我说你就先教我吧。 对，因为我今天上午其实是作为这个媒体代表看了这些获奖者他们的介绍提案，然后也在现场提了问题。对，所以刚刚于老师说的这三个人其实我印象也都非常深刻。对，因为韩国那个女生就是她其实是做这种女性安全产品的，我们今天收到的于老师说的产品其实是三个安全套，但是她做的那个包装特别的低调，然后也很简洁也很便携。我们一开始都拿到的时候还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感觉是一个糖的这种包装。对，而且她确实她整个公司整体的那个色调是粉色，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给粉色去偏见化和污名化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重新去定义了粉色这种颜色。对，然后那个讲投资那个女生我印象也很深，因为介绍说她的播客600万次的下载，然后她教女生怎么投资。我记得她在介绍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因为她是在南亚长大的，她说和东亚社会也很像，就是在家中谁掌握经济大权谁就能决定一个女孩的命运。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如果这个家里的父亲他说我就想让你哥哥去上学，我自己是这个 breadwinner， 就是我是赚钱的人，所以我就可以决定你不能去上学，你作为一个女性不能去上学。所以她就觉得说为女性赋权的第一步其实是让女性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社会讨论的很多议题也是很高度相关的。所以我今天看大家的各种议题，就会觉得说虽然大家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然后也可能也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可能你就能看到他们更关注环保的议题，比如说他们更关注塑料啊这些，然后来自非洲的一些国家就更关注大家能不能吃饱饭，包括南亚就是女性她就弱势群体吧，她能不能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赋权。虽然大家关注的面向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也可能会体现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总的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启发的。而且我就印象很深，就是很多 女性创业者他们都提到说卡地亚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社群感，就是像小丹老师刚说的，可能每个人的公司都有一堆问题，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他来到这儿之后，就是过去一年他的很多 struggle 突然发现，哦，原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所以可能两三天他的心态上就得到了一种缓解，我觉得好像有一种集体疗愈的感觉，还挺神奇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跟小丹老师聊，就是说您整个申请这个奖项的过程大部分是线上完成的嘛，然后开会啊包括 present 都是在线上的，那这次其实是您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不仅仅是接触共同申请这个奖项的其他的创业者，也是接触奖项的评委啊，包括他们组委会的一些成员啊，我不知道这些可能有很多是你们之前已经认识了在线上会议，但是没有深度的交流过，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给您留下比较深印象。 首先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比那个 video 里的或者是那个就是当时线上会议的那个视频会议的要好看，真的就是见到真人觉得都特别有，就特别灵动，然后特别有生命力那种感觉。然后今天我其实经历这个整个评选，有一场那个男生呢，因为我们坐在就在视频前面看哈，我原来没有想到今天真的一看呢，我要这样看呢，他1.9米都多呀。然后就每个人其实都跟你在视频里镜头前看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俩还交换了一下，我让他看了一下我的猫，因为我觉得不是我征服他的，是我们家猫征服他的。因为那天一上来我的猫就跳上来了，他啊 you have a kitty, 我说 yeah, 然后他就下次第二次，因为他interview 了我两次，第二次他就先要问你家的猫呢所以我今天给他看了一下，我说他说啊你有一个第二个了，我说对对对。哎呀，其实我这次发现好多创业者其实都是 I 人呢，我们都不说话在那儿，但是为了企业又都变成了一半的 E 人哈，就这几天大家都充分表现那个 E 的那一面。 我觉得这也是创业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跳出你的一个舒适区吧。就是我记得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年要跟一些亲戚朋友一起吃饭嘛，然后我家人很少，我们那个年夜饭就要跟朋友一起拼桌去订一个那个酒店的包间吃饭。我那个吃完饭之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我以为这个饭会让你很不舒服，因为是要跟一个你不太熟的人一起应酬，她说没想到你真的长大了，她说你做这个事情真的对你就是让你长大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些抵触的，但是我还给自己准备了小道具，我带了一个拍立得的相机，我就想说大家没有人会拒绝这种哦，来给你拍个照吧，拍个全家福吧这种。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在工作当中我确实强迫自己变得更能够跟人交流，哪怕可能我比如说我天生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些小道具啊什么，就是让自己在这个场合相对能够更自如的应对哈。我不知道小丹老师有没有这种经验。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还不太行，然后尤其是我其实这次到深圳来中间还飞了一趟上海，因为是上海有一个哈佛的那个商学院的一个女性领导力论坛我也去了，然后我就发现我经常会在这种 round table 和圆桌上，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像一个创业者的人，就是我特别安静，然后有特别活跃闹的人我就变得更安静，其实还是有点对我来讲还是有挑战的，就这种时候我总是有点退缩，就是觉得哎呀我可以不说嘛，然后就老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好也是他们一直都在 push me, 就是一直都在推着我。 对， 就是上午在观察大家的时候也在看这个，我就发现大家的关系还挺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像小丹老师这样，其实你第一次见到其他的这些创业者。对，但是我就看到比如说有两个都来自埃及的女生，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另外一个埃及女生就隔着中间一个女生在给她拍照，就是好像大家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已经结成了某种友谊，就是女性的友谊还挺有意思。就虽然说大家在这个可能旅程结束之后可 可能因为各自又会忙自己的事情，也未必会有很频繁的联系，但是当你相聚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很快你就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 还有一个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安排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比如说先把课程放在前头，然后课程的上午就让每个人先做了好几轮自我介绍，和包括我们的桌子的座位也会经常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尽快的熟悉。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挺好的一些社交手段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学习。 我觉得刚刚小丹老师讲的这个就是做多轮自我介绍，感觉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恐怖经历。对，我觉得自我介绍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还要给你规定时间一分钟啊什么。 而且我觉得就是女性在介绍自己做的事情的时候，怎么说会 understate， 就是说会把她说的更不那么重要，对吧？ 但是那个是亚洲女性，我觉得可能中国女性 我感觉是不是可能就是创业其实也在锻炼你这种能力，就是如何去向人展示你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感觉如果可能不是自己在做一份你很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其实这个能力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经常得到锻炼。对，就是你好像你没有获得那种经验，即便说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你每次需要有一个场合要介绍自己是谁的时候，可能你还是会思考一下我到底要怎么介绍。我们可能一般就习惯把自己介绍为媒体人，就你很少会把自己介绍为一个创业者。 可能因为今天在来所有的这些获奖人啊，做的都是一份多少都带有一定公益性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就更不利于要积极的 promote 自己。因为我其实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要是想找朋友，我要去看病，我要说我找话挂不上号，我要通过朋友去帮我挂号，可能我就羞于开口。但是假如说我妈妈需要，那我就特别容易开口，就是因为我是在帮她，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开口，而且就会容易很多。这个就是所有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利他的，就会相对来讲你更有动力可能。 对，我觉得小丹老师这个观察还挺有意思。这个讲的主题叫做重行至善，英文就是 forces for good 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今天所有展示的这些创业者其实确实都是在践行这个，就像小丹老师刚刚说的，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在为他人考虑。比如说有一些他考虑的是说非洲很多贫困的儿童或者女性他吃不上饭，那我们怎么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有一些弱势群体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信用的问题他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那我们怎么解决他需要用钱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一些儿童他没有很好的教育条件的时候，能不能我们开发一些线上课程帮助他们解决教育的问题。这个奖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为他人利他的也是向善的这种力量吧，我觉得还是一件挺积极的事情。 可不可以最后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品牌包括您自己未来的计划呀，长期的短期的一些愿景啊。 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应该说还都在搭建的过程中，但有一个目标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最明确的或者最核心的，就是还是希望用自己最专业的力量能够解决更多的具体问题。这个是我们的最最大的一个愿景。然后因为江好现在也的确是在这样做，在除了乳腺癌可能现在也在帮助哺乳之后的这种大小乳的女生啊，包括这个怀孕期间哈，它其实底围啊身体都是在有变化的。可能很少有品牌能够照顾这么多的细节角度哈等等，那我们愿意是当那个人。其实大家现在也在把我们定义为这样的一个品牌了哈，在不断的给我们提要求。那我觉得只要我们有能力还能做，那就尽量多解决一些问题。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小丹老师来。对，和小丹老师聊得很开心，而且每次都是又有 泪洗面。